不过刘大太也真损，他要凭借这拿红旗让咱大家伙陪绑，满年也不让熬过。 这可是你说的啊， 要不今天不红啊我早溜了。 吹牛皮我见你的。 胡同来了，怎么着？今天到底分不分红啊？ 不问我，我问谁去？ 我就问你， 大天不是说今天一定分，一定分嘛？哎呀， 二狗起床了， 起不来了， 起不来你起啊你！ 哎，胡同，二狗啊，昨天也不知吃了什么了，肚子疼，哎呦，疼的在这炕上直打滚啊！一会儿就往外跑一趟，我数着累。13趟， 哎，好， 13趟。 我跟你说，二狗那稀屎拉的黑，连这裤子都提不上了。他回来一趟就带一股恶臭。您说我跟他住旁边，我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。哎，胡头啊，您要是不信，您趴点闻闻。 这，你咋没句真话？ 哎，唬你王八犊子！ 你骂谁呢？ 我说唬你，我王八犊子，行吧？ 少你点行不行？他拉屎我咋没见呢？今儿早我去厕所了，我咋没见有人拉稀屎啊？ 不知道是不拉放后面了？ 大爷，哦，这怪不得人家后排的女青年说你们前排吃人饭不拉人屎啊！ 哎，都 等等啊！ 姓胡的，你把话说清楚，别含糊其辞。 说啥？ 你们是谁？ 没说你。 哎，那你说谁呢？ 就是谁呢？ 我怎么说人？ 胡的。谁让我拉屎我说谁了？咋的了？你们都快点的，又要撒钱了？ 我喊起床，你干啥呢？都 你他妈瞎找啥呀？我今天就让你滚出去！ 口气别那么冲嘛！胡桃是我让他进来的，有什么话对我说。 黑枣是这座屋子里唯一一个不服陆高的人，他出身好，很强壮，但性格有些古怪，大家都有点怕。 老大姓胡的，我再说一遍呢。 我走，我走。 二狗，钱快！ 哎，我说姚亮，这一天到晚你摆的那个破军帽，你不腻呗？ 就是， 一早起都弄好几回了。 我看呀，明儿你连媳妇都不用娶了，就拿这帽子当媳妇得了。 那军帽也得要，媳妇也得娶呀。军帽是大老婆，姜梅呀是小老婆。 别把姜梅往身上扯。 哎，姚亮。问你点真话，那姜梅肚子是不是你给搞大的？ 哎， 你就不想当那个爹啥？ 这 个爹，哎，我看他是你搞大的。 哎， 还踢勺子了呢？我跟你开玩笑吗？ 哪儿啊？你这厕所这么埋的，明儿弄点快垫不垫吧？一天他妈拿家门口本瞎出来啥呀？啊！让他明明给我砍住二两皮，不许他偷花生。 这个厂长刘大天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大家越听就越明白。 要说真话啊！ 真话，我拉了八趟， 不是13次吗？ 是13趟啊！八趟没错。 那谁说13次？ 他说的，我说的是八趟，你听错了。 你怎么瞪眼睛说瞎话？刚才大家伙都听你说13趟了。 我听见他说拉八趟。 哎，二狗是说八趟。 你刚才在屋。那是二狗说的吗？那是二小子说的。 我不管谁说的，反正八大。 对， 八大。 什么的？ 那咱问问黑枣。 黑枣啊！ 哎呦，厂长，年货都备齐了吧？ 这点穿上点。 来，这都是。黑枣啊，二狗拉稀那事儿，二小子是不是说13趟？你给做个证。 去你妈的！谁给你做证？ 二狗，你刚才说你吸屎拉外头了。那胡强领我在外面厕所，咋没见有人拉的稀屎啊？ 我拉的南头草垫子上了。 你干哈不上厕所去？ 我怕传上给大伙儿。那立即传上起来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 哎，二狗，我就知道人道主义啊！ 厂长，哎，前两天食堂杀猪动物了，怎么不干了？ 对， 就是这个吃豆腐容易得中囊虫病， 没错， 出人命坏死人了。 厂长，食堂里大家伙吃豆腐肉的事儿。你看能不能给解释解释？ 你给解释解释解释。 这事我以后可以解释。今天我要说的是你们早上二组 带兵 啊，破坏生产这件事情，今天县里要来检查，谁给我捅出漏洞丢了红旗，我拿谁是问 的。行，厂长既然说了，以后解释可以，但必须解释清楚。 厂长，要说破坏，我揭发。 你说， 刚才吧。

回答话。 The car